问题对话，解决中国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等的问题，并且呼吁欧盟深化和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報道認為，在中國取消對歐洲議會議員和歐盟機構的制裁之前，繼續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批准程序，並且呼籲歐盟推動和台灣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國外交部早前表示，歐盟基於謊言和虛假資訊作出單邊制裁的錯誤決定，初步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歐關係，希望歐方認真反思。德國西部萊茵蘭普法爾茨州以及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暴雨成災，洪水沖毀多棟房屋，至少42人死亡，多人失蹤。西部城市科布倫茨警方表示有18人死亡，在舒爾德村一共有6棟房屋倒塌，導致多人失蹤。另外一名82歲男子在被洪水淹沒的地牢摔倒之後死亡，幾十人爬到屋頂等候，當局出動直升機救援，數以百計軍人開動坦克協助清理冧樹和山泥。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9，人民幣6.465，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5点，跌4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35美元，卖出1,831.3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区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ss 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机电工程处咧总部大楼。重复多次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ss 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那一段和福亨村那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排到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机场再有一个确诊个案，机场停机坪有一个工人就确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嚟紧个暑假，全球的旅运加剧，机场风险其实是越来越高，是不应该鼓励太多港人去一些风险比我们高好多倍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些人太早了断， 有些人去得太突然，有些人看到了光。 好多在死亡边缘上被救回的人都说见到一道光，类似的濒死经验科学上有什么解释？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集《刑事死亡》，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16日，林郑月娥表示一定不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使第三及第八条适用于特首。 本港没有新增个案，本月内第二次零确诊。 林郑月娥指通关事宜不止香港与广东省的事，需中央指导进行。 世卫专家维持立场，接种疫苗不应成为出国旅游条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嚟到7月16日嘅朝早啊，星期五嘅早上，千禧年代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同大家见面啦。早晨，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咧针对一啲起底行为咧，政府之前又提交咗一个叫做《2021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草案》嘅文件，见到啦。咁下星期就会喺立法会嗰度咧系开始有一个首读啦，同埋二读辩论嘅。嗱，文件入边就提到啊，有啲嘅修订会针对一啲起底嘅行为咧，会设两级嘅罚则。咁另外咧亦都会指明伤害嘅定义，包括就系对某人啦系造成滋扰、骚扰、威胁或者恐吓等等，对于某个人嘅身体造成伤害啦，或者系心理伤害等等。另外咧，就住私隐专员嘅权力啦，佢包括佢会有一个域外嘅管辖权啦，亦都系即系话起底嘅行为咧，如果喺香港境外发生嘅话咧，都可以要求咧系移除呢一啲嘅起底内容嘅。就住调查同埋检控权方面，法例都会俾咧私隐专员咧系喺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可以喺冇手令之下咧系搜查疑犯嘅电子器材等等嘅。咁啊，讲到有包括呢啲咁嘅情况，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详细讲下一啲条例嘅文件入边咧讲到一啲嘅地方嘅。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Norman。 早晨，钟丽玲，讲下今次呢一个嘅条例修订啦，见到而家就话针对起底嘅罪行咧，会分咗两级嘅。第一级就是即系话未经当事人同意披露资料啦，并且有意图或者系罔顾导致当事人或者佢屋企人嘅指明伤害。咁第二个就系即系实际做到一啲实际造成一啲嘅伤害啦。咁嗰个有两级嘅，讲下点解要分咗两级先呢、這个？ 哦，好啊，好啊。因为点解要分两级呢？因为我哋五月嘅时候咧都去咗立法会啦，系征询议员嘅意见啦。咁亦都有好多议员觉得咧。就如果係一啲比較簡單嘅罪行啦，就亦都冇即係嗰個心理傷害方面，佢哋覺得個門檻係相當高嘅。咁所以佢哋就覺得應該係分兩級。咁而喺第一級嚟講咧，就只要有呢、這個未經資料當事人嘅同意就披露佢嘅個人資料啦，同埋有呢個犯罪嘅意圖咧，咁就證明到嘅話咧，就可以定罪，就係、是、用一個簡易嘅程序咁樣起訴啦。咁呢個咧。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第一级，第二级呢就再严重啲啦，就是这个相关的披露呢是会导致这个当事人或者他的屋企人是蒙受这个指明伤害。那这个呢就是一经这个公诉程序定罪呢，就是那个罚款就去到100万同埋监禁5年的。那至于第一级那个刑罚呢，就是是10万啦同埋监禁2年的。那所以呢就会分了两级。 OK， 我见今次就话即系修例嘅内容嗰度咧，都提到话除咗社交平台之外咧，一啲为香港人提供网络服务嘅供应商咧，都会受到个规例规管嘅。呢个系咩意思咧？点解会加咗网络嘅供应商入去咧？系咪即系话到时候如果有一啲要移除嘅资料，网络供应商都系有需要或者有义务系要移除嘅咧？咁 呢个咧，因为我哋觉得咧，而 家我哋修订个条例咧，最主要就系针对呢个起底嘅行为。咁而起底嘅行为咧，其实系往往咧，我哋睇到过往嘅个案咧，都对呢个受害人咧系造成好严重嘅伤害。咁所以咧，呢个条例咧本身修订咗之后咧，執行嘅时候，我哋系希望一定要有效嘅，同埋咧一定系要将呢啲系起底嘅内容咧系尽快咁样移除。咁所以喺条例嘅写法咧，我哋而家咧就系话啊，如果起底嘅行为系发生咗，就无论呢、這个資料咧係唔係喺香港披露？因為這個呢個咧，其實而家喺互聯網嘅世界咧，就其實都冇講話任何區域之分嘅啦。咁變咗咧，即係喺香港係影響一個香港嘅居民，或者係披露嘅時候係身處香港嘅人士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向一啲有能力就呢個披露信息咧，係採取停止披露行動嘅人咧，係發出呢個停止披露嘅通知書。咁只要佢有能力嘅話咧，我哋就可以係向佢發出呢個通知書。點解要涵蓋面大啲咧？因為有可能咧。有啲海外嘅平台，譬如我哋根本联络唔到去啊，或者根本出咗通知书之后，可能去冇作出一个合适嘅移除行动嘅话咧，可能我哋都要考虑咧，向一啲网络供应商咧系出呢个停止披露嘅通知书。 系， 咁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尽快咧系将有关嘅起底嘅内容咧系移除嘅。 但头先 减少对当事人嘅伤害啦。 但头先讲到话，即系网络都唔系净系讲紧本地定外地啦，即系讲紧嗰个嘅权都有一个嘅域外管辖权啦。所以就话，呢个时候其实如果要要求一啲唔系香港境内，根本系一啲外国公司嘅，去要移除一啲嘅资料嘅时候，其实实际上嗰个执行系咪都有困难咧？即系你要求佢哋有个通知要移除，佢哋唔跟嘅时候，有啲乜嘢后果咧？其实？ 其實我哋過往自從2019年6月以後咧，就發生大量嘅起底情況啦。咁公署其實都一路有做緊呢方面嘅工作嘅。咁而家嚟講咧，我哋其實都一樣咧，係有發出呢、這個即係停止披露，要求佢哋停止披露嘅通知書。咁而我哋嘅經驗咧，大部分嘅平台咧，絕大部分嘅平台咧，大概七成左右咧，都係聽話嘅。佢哋都會照翻我哋嘅要求咧，係盡快移除呢、這個起底嘅內容。咁問題係咧，移除咗之後，有啲其他嘅網民咧，又再將呢啲有相關嘅內容又再擺咗上去，咁我哋又要重複行動咁解嘅啫。咁我哋希望咧就法例通過咗之後咧，因為呢個已經有強制性啦。咁而好多域外海外嘅平台咧，其實佢哋嗰個條款咧都有講話，就住呢啲非法嘅網上嘅內容咧，佢哋都係會跟翻相關嘅本地嘅法例去執行嘅。咁所以我哋預期咧，有咗呢條法例之後咧，海外平台咧係聽我哋嘅要求，照我哋嘅要求去做嘅情況咧，係會大大改善 嘅。但我唔係好明白，如果佢係海外平台嘅話，咁佢理論上唔跟嘅話，係咪你哋冇辦法可以做到一個執法嘅？其實 如果係海外平台嘅話咧，如果佢哋修例咗之後，佢哋唔跟咧，仍然都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嚟噶。第一次，譬如佢首次定罪咧，佢係可以有個罰款，譬如50,000啊。監禁2年啦、咁樣，咁呢啲咧當然啦，如果佢喺海外或者佢根本公司嘅去董事根本都唔喺香港嘅，執法方面當然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就住起底嚟講咧，最主要就係將嗰個內容咧係盡快咁樣移除。咁所以我哋亦都有涵蓋翻咧，譬如如果海外真係執法有困難嘅話咧，我哋就會喺本地其他有能力可以移除相關內容嘅人士嗰度着手啦。 怎样叫做在本地其他有能力移除相关内容的人士呢？即是怎样判断哪些是的？ 譬如我们如果是找到这个是摆上这个摆上网这些起底资料的人士，那我们可以找他。那另外就是网络供应商，这个我们也都可以发出这个移除通知书。 剛才就話即係可能根本個網絡供應商喺海外嘅，咁而可能佢我唔知會唔會可能有個本地嘅公司，或者即係佢哋喺本地有一個嘅部門，咁有一啲嘅員工喺度，但佢哋亦都未必係屬於可以移除嘅人士嚟嘅。這個時候佢哋會唔會有可能係有一個嘅法律責任咧？即係純粹佢哋係同一間公司，有冇可能係咁樣嘅咧？ 其實根據翻我哋嘅經驗咧，譬如話有一啲海外公司、海外嘅網絡嘅平台咧，去香港，譬如話有一啲係做呢個推廣嘅，或者係專門係做聯絡嘅，咁呢啲公司嘅員工咧，如果佢根本冇能力係移除呢啲有關嘅內容，咁佢亦都冇涉及嗰、那個整個平台的營運的話呢，我覺得呢其實我們現在都沒有說要求這些公司的員工去移除這些網上的內容的。現在來說我們的做法呢都是向一些海外的母公司是有能力移除這些 網上的內容呢，是發出這些移除的要求啦。那就算在新法例下呢，我們一樣是會要求是有能力，即很多時咧，譬如喺海外嘅網上平台嚟講咧，就會係去海外嘅總公司咯。 但其實所以即係有冇能力去移除，都係睇翻間公司點判斷邊個員工，就唔會係你哋判斷某一個公司嘅員工喺香港嘅，佢應該有能力，但係冇做到喎，咁應該唔係咁嘅。所以主要你其實通知嗰個嘅對口單位都係間公司啊嘛，係嘛？ 對口單位都是通知間公司，咁呢個咧當然咧係視乎即係每個個案嘅情況唔同啦，咁亦都睇佢公司嚟講咧，因為譬如話技術上，咁本地嘅員工咧只係負責推廣嘅，咁、 okay. 或者係負責開户口嘅咁樣，咁呢個咧根本佢喺技術層面方面咧，佢係唔知道個網上嘅內容，或者佢根本冇辦法移除一啲網上嘅內容，咁呢個咧就唔會係一啲有能力移除呢啲相關信息嘅人啦。 今次就話頭先都講到話，除了包一啲嘅社交平台，都包網絡服務供應商啦。但我就想知道，特別一般，譬如有啲人將個資料擺咗上個平台度，個平台要刪一啲資料，咁好理解啦。網絡服務供應商要刪除嘅資料係咪即係技術上比較難咧？佢要刪其實可能就封咗成個網，或者刪咗成個網，等人哋連結唔到上嗰個平台或者嗰個網，就唔係淨係嗰個貼文或者嗰個資料噶咯。係咪咁嘅規模咧？那個規模會唔會太大咧？如果咁樣做？ 其實我哋條例方面咧，我哋嗰、那個做法咧，通常嚟講咧，有一個起底嘅資料啦，擺咗喺網上高。我哋首先咧，一般嚟講，譬如過去兩年嘅經驗咧，我哋都係要求佢哋咧係移除相關嘅起底嘅內容。因為而家講緊起底嘅內容，其實好多時係涉及一啲個人資料。咁譬如話有其他嘅內容咧，其實呢個咧就唔會係一個起底嘅範圍啦。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嘅做法咧，就係話要求去移除相關嘅呢個起底包含個人資料嘅連結啦。咁如果喺法例嗰度咧，就寫咗如果係呢個起底嘅內容係嗰個部分，咁我哋亦都係有權要求去移除嘅。咁如果佢都系唔合作嘅话咧，咁就有可能咧就要考虑再进一步，就成个网站咧都系可能需要去移除。咁但系我觉得咧喺过去嗰两年嘅執法经验咧系绝少有咁嘅情况嘅。只不过我哋为咗保障市民啦，亦都保障呢个受害者嗰、那个各式各样嘅伤害咧，我哋系需要将呢、这个权力咧。就係、是、涵蓋埋，如果係如果佢淨係叫佢移除嗰一部分，佢冇做嘅時候，就會點做咧？咁樣，咁呢個我哋條例咧係寫得好清楚嘅。 即係我聽落就係首先可能都係揾咗平台先，到最後一步平台都唔喐手嘅話，就揾網絡服務供應商嗰度去埋手，可能成個網封咗。呢個係最後一步咁樣。 呢、这個可以話係最後，亦都係一個如果其他方法都係嗰、那個相關嘅內容仍然都仲喺個網嗰度顯示咧，就再採取嘅步驟。 今次咧我就見到有人都關心啦，一啲傳媒或者新聞報道可能會涉及一啲即係所謂起底嘅資料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個嘅豁免或者免責咧？咁因為咧見到同時私隱專員都有個權力，可以譬如喺緊急情況之下，可以冇手令之下都搜查一啲電子器材噶嘛。咁大家就會好留意啦，因為一啲新聞材料都係比較敏感一啲嘅，會唔會有可能係涉及冇手令之下申訴私隱專員咧又係？搜查一啲嘅新闻材料咧，会唔会咁啊？ 這个绝对冇可能嘅，阿 Norman，呢个我都亦都要即系喺呢度借个机会澄清一下。 咁其實嗰、那個啊所謂冇手令係搜查一啲電子器材咧，嗰、那個係一個啊喺條例入邊雖然有呢、這個啊權力啦，但係係一個好例外嘅情況嘅。如果係大家睇翻個條例咧，其實啊一般嘅情況咧都係需要手令嘅。咁、而冇手令嘅情況咧，就仍然都係要符合一啲相關嘅條件嘅。例如我哋咧就係、已經懷疑係有呢個起底嘅情況出現啦，咁亦都合理地懷疑咧係需要有合理地懷疑咧，就呢、這個譬如電子器材係已經有一啲係證據喺佢入邊嘅。咁、另外咧，我哋仲係要咧係覺得如果係申請手令咧，係會造成誤，就令到呢啲咧係檢查呢啲器材咧係做唔到，或者咧係因為咧一啲其他嘅原因，覺得咧如果申請手令咧係並非合切實可行嘅，即係要符合呢三個條件咧，我哋先可以係喺冇手令嘅情況之下去檢查個電子器材。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例外嘅情況。其實我諗喺實際操作上咧，好多時可能都已經係執行咗呢個逮捕嘅即係逮捕咗個疑犯啦，咁先會係發生呢啲冇手令之下咧，就係檢查佢電子器材嘅情況。咁一般嚟講咧，其實條例嗰度都寫明嘅。就算是要檢查那個電子器材呢都是需要手令的。咁至於另外就係嗰、那個新聞工作方面啦，係啦，新聞工作方面咧，就其實現時嘅條例咧喺私隱條例入邊咧，相關嗰、那個而家類似起底嗰個刑事罪行入邊咧，都有一個免責嘅辯護噶。咁嗰個免責嘅辯護咧，就包括譬如呢個披露啦，係對防止或者偵測罪行係屬於必要啦。咁另外其實有一個披露咧，就係有關呢個新聞活動噶。咁如果呢個披露是為了是新聞活動的目的，而披露者亦都有合理理由相信是發表這個訊息呢是符合公眾利益的，那他仍然都是有一個是免責的辯護。那這個辯護呢就算我們修訂條例之後呢，其實那個辯護仍然在這裡，所以是正常啦，合法的新聞活動啦，是絕對不受這個修訂條例的影響的。 嗱，嚟緊咧，見到私隱專員嘅權力啊，或者又多咗一啲檢控啊，甚至講到可能要搜查或者係拘捕一啲疑犯啦，喺成個人手或者安排或者一啲訓練上面有冇影響咧？你哋需唔需要多啲人手嘅呢個位？ 其實我哋而家咧就盡量咧就係用內部嘅調配啦，咁就打算成立一個調查同埋檢控嘅小組啦，就作出一啲譬如話初步準備嘅工作啦。咁當然要視乎條例喺立法會嗰度係過唔過到啦。咁如果係順利通過嘅話咧，我哋就會即刻係開工嘅啦，可以話。咁亦都亦都係依據翻正常嘅程序咧，而家係申請調撥資源嘅。 有冇话即系啲设施上面都要增加咁样噶？ 喺设施上边可能有啲器材我哋都要增加嘅，這个啱嘅，因为這个工作咧，其实我哋现时嚟讲咧就唔系我哋嘅工作范围啦。咁、我哋亦都系同警方嗰边咧，亦都有开过会商量过，咁亦都睇到譬如警方嗰方面系需要啲咩器材，咁我哋亦都会添置嘅。 好啊，唔该晒钟丽玲，同你倾到呢度。钟丽玲咧就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嚟嘅，又请一位咧业界讲下先嘅，关于系资讯科技，而家讲到私隐方面啦。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早晨， 早晨， 早晨，黄浩华，点睇今次嗰个修订内容啊？解唔即系识唔识除到你哋业界嘅一啲疑虑啊？ 我谂部分啦，因为讲紧嘅就系、是、今次佢都厘清翻，就系紧任何人系披露人或者系譬如话啲公司嗰啲，因为之前讲紧嘅就系、是、亚洲互联网联盟嘅会讲紧嘅就系会唔会啲唔关事嘅员工都会受到牵连啦。咁样其实佢都会提翻嘅就系、是、譬如话如果系海外嘅人员或者系一啲唔关事嘅人员都未必系同呢个内容有关嘅。有關係的話，其實去澄清楚這件事的。但是問題就是話都會有些位置，就是因為其實在個簡易的個程序裏面，其實去嘗試將這個心理因素是去移除了的嘛。但是會不會話其實減低了一個條件或者一個考慮的時候，其實會變相就是更加容易去舉報或者是去令到某些定罪更加容易了，因為之前講的就是可能心理因素那個條件太闊了。咁會有一個唔多法網嘅可能性喺度啦。咁但係今次喺簡易程序裏面都移除埋嘅時候，會唔會 就係會更加之容易誤墮法網呢？其實呢個我係會擔憂嘅。 點解呢？呢個佢反而移除咗，唔係即係將嗰個闊嘅範圍收返窄嘅呢個。 嗱，未必嘅，因為其實佢係其中一個條件嚟噶嘛。咁但係連嗰個條件都冇埋嘅時候，即係話其實佢連心理因素係咪都等於唔使考慮先而家？咁呢個就會變得更加窄嘅。咁第三嘅就係會講到嘅就係嗰、那個冇手令嘅情況下，咁雖然頭先官員都可能會澄清咗個手令嘅問題，但係問題就係話緊立法上或者執法上嗰個會唔會有個分別呢？其實呢個都會令人擔心嘅。 不過我見頭先你講話，就算簡易嗰、那個層面啦，話指明傷害，其實我見個指明傷害嘅定義都包括話對某人嘅身體傷害或者心理傷害，其實都有講明喎呢個都。 是啊，咁所以你某程度上嚟讲，究竟嗰、那个 again 就系嗰个心理因素去点样定义咧？咁，呢个系一个诚意嘅地方嚟噶。 嗯，即系你其实咁，即系想摆唔摆嗰个心理伤害喺嗰个条例入边咧？其实 我谂，如果你要摆嘅话，其实你就要清楚啲去界定咯。因为其实唔系话你唔单单系一个摆同唔摆嘅决定，而系话如果你摆咗嗰件事 系。 是不清不楚的时候，咁会导致一些误解，或者其实根本市民是无所适从的，这个位置是重要的。 嗯 ,OK。好啊，黄浩华，因为时间所限，我一阵想八点半之后再找你谈一阵，因为其实今次的修例内容里面都多了一些东西，譬如讲到就是说提供网络服务的供应商都受到规限，这个是怎么看等等呢，稍后再找你再谈一阵，转头回来再找你谈。咁啊，黄浩华就是资讯科技界的选委来的，各位观众听众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沙埔村凌晨大约四点半发生火警，大约一个钟之后升级为三级，朝早六点半大致被救熄。消防人员曾经动用三条喉和三队医务队灌救，并且疏散十人到安全地方，另外有20人自行疏散。警方说凌晨大约四点半接获多人报案指发现火警，估计是一间荒废木屋首先起火，其后蔓延到邻近四间铁皮屋。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境外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23名境外輸入的無症狀感染者，再多6人出院。內地累計92,183人確診，4,636人死亡，87,011人康復出院。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表示，他的身体情况改善，形容感觉良好，未必需要因为肠阻塞问题而接受手术，并且可能在星期五出院。博尔索纳罗因为连续10日出现打嗝，星期三被送到首都巴西利亚一间医院，后来转送圣保罗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总统办公室当时说，博尔索纳罗可能要接受紧急手术。博尔索纳罗2018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被人刺伤肠道，之后做过几次手术，加上曾经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健康问题受到关注。海地警方继续调查总统莫伊兹遇食身亡事件，拘捕莫伊兹的首席保镖和3名保安人员，又说疑犯是在邻国多米尼加策划暗杀行动。社交媒体流传一张照片，显示2名被捕疑犯与目前正是被通缉海地前反对派参议员若瑟夫会面的情况。海地警方说照片是3人在多米尼亚首都，照片是在3人是在多米尼加首都 圣多明各一间酒店拍摄，当时他们正是密谋杀死莫伊斯。海地政府早前请求美国派兵援助，但是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派兵目前不在议程上，但是会加强美国大使馆的保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9，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3点，系跌2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07美元，卖出1,830.8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 Megabox 的坏车仍然都是未拖走的，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是有坏车，龙尾排到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一段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近理工湾位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现在红隧九龙入口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是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彩辉花园。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的赛果最近我真的赢到有点麻木了。 哎呀，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是表示你的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呢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㗎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喎，佢真係唔係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㗎？我都有赢过㗎。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要听开心日报啊！ 喂，瑞文，你喺边啊？ 世杰，我同老公喺郊外试下玩越野跑啊！哇，原来都几辛苦噶噃。 你玩还玩啊，自己小心啲。其实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越野跑教练黄伟雄介绍翻越野跑同虚拟越野赛事嘅发展啊。 而我就请嚟香港政策研究所嘅陈泽铭律师讲下碳信用额贸易究竟关唔关大家事。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1年7月16日， 林鄭月娥表示一定不會修訂防止賄賂條例，使第三及第八條適用於特首。 本港沒有新增個案，本月內第二次零確診。 林鄭月娥指通關事宜不止香港與廣東省的事，需中央指導進行。 世衛專家維持立場，接種疫苗不應成為出國旅遊條件。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38啊，繼續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見面。剛才有講到有關於針對起底的私隱條例修訂草案的內容，講到就話會賦予私隱專員咧有調查同埋檢控權，咁啊佢可以咧申請手令啦，以進入啦同埋搜查啲處所，係攞一啲嘅材料啦，搜查電子器材以及器材入邊嘅一啲資料咧，可以係解密嘅。咁亦都可以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喺冇手令嘅情況下咧，係接達啊，即係搜查電子器材入邊嗰啲嘅內容等等嘅。咁啊呢個繼續咧可以揾頭先同到資訊科技界選委王浩华倾啊，继续同佢倾先。王浩华，你喺电话旁边系嘛？系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即系除咗一啲社交平台之外啦，如果涉及起底嘅内容啦，一啲嘅提供网络服务嘅供应商咧都系受到规限嘅。咁啊，私隐专员咧就可以就住个起底嘅内容咧，可以向供应商啦、平台啦发出一个叫停止披露通知嘅。其实作为即系网络服务供应商咧，喺技术上咧，点样执行呢个停止披露通知咧？点样系可以即系唔再披露呢一啲起底嘅内容咧？除咗封咗成个网之外，技术上系咪可以唔使封成个网又做到呢一样嘢嘅咧？ 技術上是可以的，咁當然你要講翻嘅就係技術上邊部分啦，譬如話可能係一個網站嘅，例如一個論壇嘅話，咁你如果係一個管理員嘅話，就可以直接將一個內容去下架啦。咁或者係可能譬如話你見到嗰個回，甚至係回某個內容嘅回應咧，都可以去針對性係下架嘅。咁但係你話譬如話，我講緊第三方或者中介服務嚟講，可能係大家會睇到啲係可能係搜尋器啊。或者可能大家會用到一啲其他網上的工具嘅話，可能就會係經過第三方，可能將嗰、那個相對應嘅搜尋結果去下架啦。咁所以喺除咗封網嘅角度嚟講嘅話，亦都會取決於就係、是那個中介服務係咩角色嘅，亦都會有唔同嘅應對措施嘅。咁當然就會話會唔會甚至可能係會將一個伺服器嘅內容都會整個排除，因為其實譬如話，假設個網絡管理員未必佢會跟隨個指令，又或者有其他情況下，或者係甚至係個網絡管理員唔喺香港嘅情況下，咁可能佢就會去聯絡翻個主機服務或者個 hosting server， 直接將個網站下架，亦都有可能嘅其實。 但一般嚟讲，如果要即系执行即系网络服务供应商又好，或者一啲嘅网络平台、社交平台又好，要执行呢一个停止披露通知，即系将一啲资料下架嘅，涉及一啲起底嘅资料，呢、這个其实本身系即系要几多时间先合理嘅咧？因为其实而家都冇讲清楚嘅。如果真系要做嘅话，譬如你哋作为业界嘅话，觉得要要俾几多时间去容许做呢个行动先至啱咧？ 我谂界嚟講嘅話，其實呢個就除咗技術性問題，因為技術問題可能會可能就會由一至到三個工作天不等啦。當然要視乎翻嗰個技術嘅成分或者嗰個難易度啦。咁但係你話譬如話一啲法律上嘅溝通，譬如講緊就係到底嗰個內容係咪真係違法，或者係嗰個內容係咪真係有問題？因為譬如話可能即使一個電腦嘅部門或者一個公司收到私隱專員公署嘅指令嘅話，其實佢哋都要去睇翻，就係嗰個信息或者係嗰個指令係咪正確，又或者係佢哋嗰個考慮嘅理由係咪真係正確噶嘛？咁喺呢個時候，其實佢哋嘅考慮時間係都要俾翻相對嘅時間，咁可能往往就係可能會以星期計嘅咯，因為睇翻嘅就係其實本身一個社交平台都有自己嘅標準噶嘛。咁到底私隱專員公署嗰個考慮係咪合理嘅時候？如果唔合理嘅時候，佢哋會點做咧？呢啲衝突其實係要更加多嘅時間去處理嘅。 我見到今次個條例都話有一啲免責辯護嘅，可以俾社交平台又好啦，網絡服務供應商又好啦，可以有個合理辯解，或者係顧及佢停止披露行動嗰個難度啊、性質啊、複雜性啊，即係可能要就頭先咁講啦，將一啲資料要下架嘅時候，可能有難度，有個複雜性係點樣咧？咁樣呢啲會可能有一個嘅豁免喺度。呢而家講到有啲豁免條件講出嚟啦，會唔會都令到業界冇咁擔心咧？因為佢都考慮到你哋下架可能有唔同嘅難度等等。 我谂一半半啦，譬如话佢会理解咗就系下架嘅情况下要啲时间处理，或者大家需要商榷嘅嗰个时间就唔一定话，譬如话可能一个礼拜或者几日会搞掂嘅。咁呢个系俾咗一个缓冲期嘅。咁但系譬如话佢系提及到嘅就系可能主机服务啊、电子平台啊，甚至系可能其他有关嘅服务嘅话，会唔会令到嘅就系本来净系牵涉到一个网络嘅管理员之后，其实？因為其實網絡世界會分很多部分，譬如話究竟是你真係管有個網站的人啦，定還是係中間有其他服務的，可能就是譬如話市民攞嚟上網的網絡供應商啦，又或者可能是一啲中介服務的時候，咁變咗呢啲服務都受牽連的時候，就會變咗喺個業界嚟講會有個某程度上嚟講憂慮，就是譬如話我就算同個內容冇直接關係，會唔會我唔小心或者係我係會要更加多資源去處理呢啲事？因為其實佢哋會咁樣考慮嘅。 其實今次呢個修例，你覺得對於一啲平台嘅營運有冇影響呢？因為都涉及話，如果可以申請手令嘅話，如果申請到手令咧，就可以進入去搜查處所啊，攞一啲嘅材料等等。喺緊急情況下，亦都可以喺冇手令之下咧，係接達啊，去用個接達呢啲電子嘅器材等等。呢、這個會唔會對於一啲平台，尤其是而家啲討論區啊等等呢一啲嘅用戶，佢哋都擔心成個營運上面可能會少咗人用喎、啊。咁會唔會因為出咗呢、這個修例之後，你覺得會可能咁嘅情況？ 我諗會有一定壓力嘅，因為講緊之前大家個焦點會去翻就係海外嘅科技巨企公司啦。但係要提翻嘅就係一嚟嗰個數據中心就唔喺香港啦。咁所以無論執法上或者係可能個手令上，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去執行嘅。咁反而個壓力就會去翻喺本地有服務或者係本地有基建嘅技術人員或者係啲技術嘅公司啊。咁譬如話會導致個壓力就係會唔會就係擔心嘅就係可能無時無刻可能會遇到嘅情況就係唔使手令佢都可以走嚟攞我啲嘢嘅喎。咁呢個問題就會導致咩咧？就會導致咗我不論係網絡管理員又好，或者相關從事技術嘅開發人員都好，就會諗嘅就係會唔會去斬腳趾被沙蟲，就係見到稍為有可疑，我就直接移除咗佢或者將佢下架啦。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嚟講，都係會縮窄咗嗰、那個資訊嘅溝通嗰個流通度啦，或者係一啲一個使用者或者係一個嘢。資訊的自由的空間的 不過這個都是說講緊在緊急情況下才沒有手令可以接達那些電子器材啦、另外就想問一下有關於剛才提到一點點外國供應商又會怎麼看呢、就是、對於今次在會不會繼續在香港營運，因為之前譬如亞洲互聯網聯盟那裡都去過信去私隱專員啦，又說科技平台避免懲處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在香港投資和提供服務，不過後來又澄清了，澄清了就說沒有成員是計劃離開的。今次再出了一個修例內容之後，你覺得即一些社交平台尤其 是外國營運的社交平台會不會不再在香港提供服務，甚至是撤離香港、啊、等等，你覺得這個會不會是這樣 呢？我覺得個相對可能性都會低的，因為坦白說的就是沒有今次剛剛那個修訂案，其實他們已經是澄清了，就是他們都不會暫時是離開香港，這個第一了。咁第二嘅就係、是、咁今次係釐清返係披露者同埋一啲內容轉載平台一啲相關嘅人士嘅時候，對佢哋嚟講係相對嚟講會係個角色會分得清楚嘅，但係譬如話佢哋喺佢哋角度嚟講，會唔會話起底個定義可以更加之深化或者明確啲定義起底嗰個界線呢？我諗係佢哋都會係希望會達到嘅目的嚟嘅。 對你嚟講，而家覺得係寫得清楚未咧？起底呢個定義或者界線？ 坦白講，我覺得未夠嘅，因為譬如話頭先你都傾到嘅就係、是、嗰、那個心理因素嘅問題就是說，就係話究竟係簡易程序有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你去到唔係簡易程序嘅時候，又有去翻到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嘅就係、是、始終喺法律上冇一個即係、就是、去到呢、這個。 起底法的時候未真係明確定義到，譬如話究竟邊啲係個人資料，邊啲唔係，因為譬如話去到外國例子可能會列明嘅就係、是相啊，一個人嘅密碼、電話 number 啊，依啲其實都係個人資料嚟噶嘛。 嗯，咁所以而家你就覺得佢即係冇講清楚呢、這個就？ 唔夠咯，其實佢係講咗部分，但係未講曬全部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黃浩華，同你傾到呢度。黃浩華就係資訊科技界選委嚟嘅，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跌咗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昨天特首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就出席立法会的答问大会，提到就说现在有64000人大约啦，就是政府指定的前线政府人员就要接种疫苗啦，或者是定期做检测的。就说现在入面已经有大约七成的这班人呢是接种了疫苗的啦，政府就说打算扩大呢前线政府人员的范围，要求更加多人是接种疫苗啦，否则就要定期检测的。又说考虑这些定期检测的人士呢可能都要自费去做检测啦。另外呢都有一些报道呢之前都讲到说政府呢是不是可能会调节一些的入境的管制呢，说如果是完成了接种疫苗啦，而他们又是拿到本地的疫苗接种计划啦，或者是经世卫指明的严格监管机构发出的疫苗的接种证明呢，就算是来自高风险地方，即是现在说譬如A1 地区好像菲律宾、英国、印尼等等都可以即航班飞回香港啦，这样呢当然都是有一个检疫21天的，而且期间要做多次的检测等等的。这个那个风险上又如何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一些的报道咁讲啦，即係话 A1 地区极高风险地区，刚才都讲到话打齐晒针呢都係咪可以考虑放宽返复返航呢，可以飞嚟香港呢，咁呢、這个喺个风险上面输入个案嗰个压力上面大唔大呢？会 我諗呢个咁嘅喺呢个阶段咁嘅举动，我諗係极之危险嘅。因为你全球能够做到清零，能够令到嗰个本地嗰个经济民生呢，即係一个比较正常生活嘅地方呢，冇一度呢唔係话靠好早阶段嗰时候呢係严格控制嗰个输入嘅压力嘅。而我哋香港点解而家好似相对我哋大家都去市面嘅生活，即係好多都回复比较正常呢，其实全靠我哋咧，都唔系话太迟啊，停飞咗呢啲好高风险嘅地区。咁然后咧就话我哋虽然咧，即系话都有几啲好多酒楼咧，不断呢几个月，即系每个月都有一两单啲咁嘅酒楼。但好彩咧，都系话真系福，即系香港真系福大命大。每一次咧，譬如你杜拜嗰、那个，因为要翻杜拜，佢早几日就走咗去验。而最近嗰啲個案咧，就因為我哋一次機場有一次其他強檢，咁就意外早啲揾到海，先避免呢個座社區有另一次災難。喺咁嘅情形咧，如果你而家喺好多呢啲地方疫情俾我哋停飛嗰陣時候，更加嚴峻，好似英國咁樣嘅，琴日48000宗，佢哋自己即係估計入邊可能去到暑假100000宗。在印尼来讲，在个历史性新高，可能成为亚洲另一个 Delta 的一个热点，仲远超印度的。在这样的情形入面，你是说中门那么大开呢，亦都是说是你本身个变种病毒，亦都是说我们的疫苗入面的保护力入面任何一只都是大降了，对那个减低那个传播。而你仲有一个就是说问题呢，就是说我哋無論最近喺機場啊、酒店入面仍然有好多漏洞喺度。咁而家你咁做呢，其實入面呢其實係有少少真係反智嘅。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即係話如果我哋真係咁做嗰時候呢，其實你中門大開必然呢即係話引病毒呢入嚟呢，令到我哋本身呢係可能係會再次淪陷。而呢樣嘢對我哋嘅經濟民生 尤其是我哋嗰啲打疫苗仍然打得好得少嘅呢個長者咧，其實嗰個威脅係極之大嘅。 嗯，不過佢都有幾個門檻嘅，即係要完成曬打曬疫苗啦，繼續檢疫誒廿一日啦，同埋話係要即係期間有多次檢測嘅，呢、這個都係消息咁講嘅。 如果嗰啲得嘅，當時你都唔使停咧。 O、okay. K，、 當時疫情冇咁緊要，你都唔使停咧。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能夠喺譬如話市面入邊有好多人都譬如啲食肆仲可以出去食下嘢，好多嘢入面我哋都好似比較好多地方正常嘅，呢樣嘢係得來不易嘅。咁當然啦，如果真係話有一啲地方佢哋由於當地嗰個健康系統啊係崩潰，而令到咧即係話佢嗰啲譬如話滯留嘅人有一個譬如話係生命啊同埋健康嘅威脅咧，我哋咧係有需要係撤橋嘅，但撤橋一定咧係要有限制同埋有秩序咁做。譬如話你係一個禮拜你派譬如話係一兩班專機咁、然後接一啲必須有必要嚟返嚟，就同佢哋所有嘅病房分開，機場分開，所有即係話你嘅交通分開，同埋去返我哋嘅譬如喺大嶼山嘅一啲嘅隔離營，防止佢有機會呢喺我哋機場啊同喺中間嘅環節度呢係再次咁滲入我哋社區。因為我哋講緊返嚟呢，如果你咁樣開放呢，唔係講緊一日冇啊或者係幾宗嘅輸入嘅變咗病毒，係講緊可能呢係數係幾十個同甚至乎幾百宗呢啲輸入變種病毒。我哋而家成個嗰套系統喺以往入面我哋見到個問題入面呢，就算面對嗰個輸入變種病毒係幾宗嘅情況呢，我哋已經不斷有走漏啦。如果你面對一個加咗咁大壓力嗰陣時候，我哋嗰個系統入面你有邊個能夠保證能夠承受咁嘅壓力呢？你而家睇返就算內地呀，好多都唔係變種病毒，每日嘅輸入個案都係十幾宗呀嘅，係譬如話你係有時幾十宗，即係話最多㗎喇，除非係設緊橋嗰陣時阿富汗設橋返嚟嗰陣時有幾十宗嗰啲變種病毒啦。但如果我哋係完全中門大開，容許每日有幾十個到幾百個啲變種病毒，尤其是 Delta 嘅咁樣就話係走嚟不斷衝擊嗰陣時候咧，你點能夠保證你自己而家用緊嘅所有嘅檢疫嗰啲防線入面咧能夠守得穩呢？ 咁啊，梁志超醫生，因為見到今次報道嘅消息都講到話，即係正身處喺英國嘅未成年學生咧，都可能係未能夠喺當地接種到疫苗啦，所以就俾佢哋喺暑假翻嚟香港嘅一個彈性處理，這個咪仲危險咯？咁樣聽落係咪咧？ 嗱，其實就話咧，對嗰啲學生嚟講咧，就係由於咧喺英國咧，佢哋雖然佢哋同歐洲一樣咧，其實佢批准咗復必泰咧，你係使用到12歲嘅，佢可以嘅。只不過咧，因為佢哋當地自己嘅疫情嘅評估咧，佢哋暫時咧係未接種到12歲啫。其實我哋嗰啲學生喺當地係冇危險嘅。而你本身入面， 即係我意思開咗呢、這個，如果俾佢哋翻嚟香港， 我哋開咗翻嚟咧，無論佢有冇打疫苗咧，對個 Delta 變種病毒而家英國流行嗰樣嘢嗰個影響係好細。英國而家嘅疫情咧，遠超香港係10000倍，而你實際上疫苗入面最多都係保障到減少個感染咧，都係60%嘅啫。咁實際上打唔打疫苗嘅分別其實唔大。 OK， 另外啦，就見到話英國方面都係英國方面就話下星期一咧就開始將香港列入一個叫做綠色地區名單，咁即係話咧喺出發之前咧以及入境之後兩日咧係接受一個檢測啦，新冠病毒嘅檢測啦，咁啊係證實咗冇係染疫嘅話咧，就唔需要做一個嘅隔離檢疫嘅。點睇呢個英國佢哋嘅入境措施啦？對於香港人嚟講，會唔會都吸引多咗人去英國，然後翻翻嚟香港又多咗一啲來往嘅時候有？機會有一啲輸入風險啦，這個點睇？ 嗱，呢個如果我哋真係話係即係復飛翻英國航線咧，呢個係一個明顯嘅一個嘅風險嚟嘅。對英國嚟講冇風險啊，因為香港嘅疫情比佢好咁多，佢根本上佢唔會有風險，佢可以中門大開。但調翻轉頭咧，當啲人翻嚟嗰時候咧，就對我哋社區就會有一個莫大嘅風險咯。其實而家咧，全球由於疫情真係兩極化。我哋真係要做嘅就真係想辦法盡早，即係話能夠說服到我哋周邊嘅城市真能夠盡早做到通關呢，我諗呢個先係重中之重。如果呢個時間入面我哋令到我哋即係因為咁樣係 不必要咁樣，譬如放寬我哋一啲極高風險嘅地區嗰啲嘅航班嚟咧，你必然咧係會令到我哋係會有再次淪陷咧，而令到我哋所有呢啲咁嘅通關計劃咧又再次告吹噶啦。 嗯嗯，另外一个咧就关于疫苗方面，你见到伏必泰疫苗咧，而家就话可以即系嗰个储存期限咧去到31日，咁啊呢一个就亦都引申到有啲嘅讨论，系咪话可以喺个诊所嗰度系迟啲可以打埋伏必泰嘅针咧？呢个你又点睇？你觉得即系诊所无论喺人手啊、规模啊、设备上面系咪可以配合到啊？ 嗱，我谂嗰、那个即系你可以去到一个月咧，呢样嘢就绝对唔系新事啦，因为喺美国啊、欧洲其实早批准咗噶啦，几个月。咁只不过你香港而家去先至第二个申请啫，佢影响其实就真系唔大嘅，因为你最主要而家影响到嗰、那个，譬如话你喺个诊所度做咧，唔系嗰个储存嗰个控制问题咁简单，而系话你嗰个人数好唔稳定啊，每一次嘅人都唔会多，譬如你诊所入边嘅你做极一日可能都系几个，可能十零个到，咁你喺咁嘅情形咧，你又好难凑够数咧。系嗰啲針入面嗰啲，譬如因為而家啲樽咧，其實嗰啲樽由於佢要有一個超冷凍嘅喺個生產過程，佢要處理嗰個運輸個超冷凍嘅問題咧，佢嗰啲樽咧入面其實全球嘅供應係好緊張，所以佢而家就一定做唔到咧每樽一個即係一針嘅。咁你每一個咧可能要稀釋，就譬如當有啲係五針，有啲係當六針啦。咁你喺咁嘅情形咧，如果你個診所入面嗰人啱啱線，譬如你係攞個。即係有七個人咁先算啦，咁你入面咧，起碼你又會生咗三針啦。咁嘅情形咧，你造成嘅浪費咧就會相當大。喺全球嘅疫苗供應緊張，而我哋香港攞到嘅伏必泰而家暫時訂咗只係750萬劑啫。我哋值唔值得譬如嘥大量呢啲咁嘅疫苗咧？咁呢樣嘢可能大家要去睇睇咯。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提到有關於英國方面嘅政府公布就話嚟緊咧，即係香港會列入一個綠色地區名單啦。出發之前同埋入境之後兩日咧做檢測啦。如果係冇事嘅話咧，唔係中咗呢個新冠病毒嘅話咧，就唔需要隔離檢疫。你又點睇咧？對於成個香港嘅風險會唔會因為來往多咗而增加咗咧？歡迎打你1872311。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竞选政纲以及首份施政报告都有提到，愿意将防止贿赂条例第三条索取或接受利益，以及第八条贿赂公职人员的条文修订至适用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再被问到会否兑现承诺，他明言今日没有做到亦都不会做，相信未来的行政长官亦都不应该做，一定走数。他解释修例将会削弱特首的宪制地位。前廉署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查石我形容特首免受防贿条例规管是在打击贪腐上开倒车。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当局计划容许现时属于极高风险地区的英国香港人返港，另外计划将打齐两针和抗体测试呈阳性的中风险地区抵港人士缩短检疫期到七日。由于抵港人士要持有本港预订酒店证明才可以上机，来港人士或者会在短期内急增，外界关注检疫酒店的承载量问题。据了解，政府前日和酒店业界商讨第五轮检疫酒店安排，初步房间数量只有8800间，较第四轮过万间房间有所减少，更会要求参与的酒店员工需要接种疫苗。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旅行社停止外游团超过一年，随着多个国家放宽入境检疫，现时有四间旅行社都准备在暑假重启欧洲团。有旅行社昨日率先宣布首团明天出发，但是旅客要自费回港检疫。旅游界议员姚思荣相信因为回港仍然是需要检疫，对市民的吸引力一般，形容是试水温。政府抗疫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认为现时仍然不适合外游，呼吁市民观望多几个月。这个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市民接种的两款疫苗都有少量涉及面瘫的怀疑情报。政府新冠疫苗网站最新资讯显示，港府在这个星期一更新了内地研发疫苗科兴的疫苗接种须知，在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一栏增加了 贝尔面瘫列为非常罕见的副作用，发生率少过 0.01%。 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冠疫情持续稳定，再有国家对本港旅客开绿灯。英国政府昨日更新旅游名单，将香港列入绿色地区名单，即是说由下个星期一起，香港人入境英格兰不需要接受隔离检疫。不过在出发之前就要提交阴性病毒检测，在入境之后两日进行病毒核酸检测。有英国声学顾问透露，昨日早上消息公布之后，已经接获过百个有关声学查询。有家长更加随即表示会陪同子女去当地开学，预料报读英国大学的人数将会比起去年同期大增三成。经济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日前接受商报专访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在过去一年已经进行大量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除了将国家安全教育列入学校课程内外，更将国家安全教育列入其中一个重点和优先处理的项目。他就近期发生有学生教职员涉及恐怖活动被捕的时候指出，这类事件正显示国民教育和国安教育的迫切性。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未来一年将会加倍展现开拓土地的勇气，但是未见有什么新由。社评说，局势大致稳定下来，政府需要解决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勇而无谋是鲁莽，缩短造地时间、简化流程需要大破大立，继续在现有的框架之内打转，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話，立法會昨日通過改革房屋政策解決住屋問題議員議案，地產和建造界議員石禮謙表示，政府有必要考慮將運輸及房屋分家。他批評政府乜都不做，令到問題一直沒有改善。政論話，民怨四起，皆因施政不到位，將政策局分拆重組，政令能夠出門，提升發展速度，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就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起碼要有七成人注射咗疫苗，才能夠增加同內地通關的有利條件。去年有不少香港人仲係無法接受強制隔離、強制檢測等等嘅抗疫措施。咁而家呢一啲已經係標準化的抗疫做法，不存在民意反彈的問題。社評話，為咗早日恢復通關，特區政府係時候採取一啲更加有力嘅措施。大公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說，環境局近日建議分階段管制使用即棄塑膠餐具，期望在2025年落實。計劃重點是市場上的替代餐具成熟並且成為主流。社論說，在推動有關計劃的時候，政府必須考慮餐飲業面對的實際情況，例如替代餐具必須有足夠的供應者，避免出現壟斷。在政策推行方面就多加靈活性，讓業界較容易接受。成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啊，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近住理工湾位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三线过海嘅情况，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洪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ss 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獅子山隧道都是沙田入口車多，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費廣場對出車多，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近彩雲村一段車多，龍翔道去觀塘擠塞龍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红梅谷路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金丝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车公庙路。另外普通道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 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一段都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墟对出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坏车，而且一带挤塞。沙田路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坏车，而且一带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环保署发表咗咨询文件，建议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嘅计划。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有啲个替代品咧，市场上相对未成熟嘅，所以都系用一个循序渐进分阶段嘅做法。 饮食业界都话，会唔会可以政府做一啲津贴？ 嗰啲产品大家全面去做嘅时候咧，咁令到价格咧可以系可承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2021年7月16日，林郑月娥表示一定不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使第三及第八条适用于特首。 本港没有新增个案，本月内第二次零确诊。 林郑月娥指通关事宜不止香港与广东省的事，需中央指导进行。 世卫专家维持立场，接种疫苗不应成为出国旅游条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回到千禧年代，跟大家讲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有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话去到今日10点，再酷热天气警告。咁啊，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航拍啊、无人机，可能有时出街咧都不时见到有人玩啦，甚至你自己可能都有玩过。不过咧喺香港即系人口密集啲嘅地方啦，或者高楼大厦比较多啦，咁啊都有人都质疑玩无人机呢一类啦，会唔会都可能引起危险咧？咁嗱，政府咧下星期三咧就会提交相关嘅法例咧去到立法会啦，规管无人机，就会咧因应佢哋嘅重量咧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咧话7公斤或者以上。无人机呢要用啦，要玩的话呢就要先接受培训啦，同埋考核等等。咁部分有啲无人机呢都係因应重量啦，就要做注册等等㗎。呢个都可以呢请一位嘉宾呢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㗎。有民航处助理处长括弧係航班事务及安全管理黄家华，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家华。 你好。 你好。今次呢一个嘅修例，一个嘅修例啊，就叫做无人机啦，系针对住。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咧，民航处掌握嘅数字咧，无人机而家喺香港有几多嘅数目啊？同埋点解要分用重量去分三个等级咁去规管嘅咧？ 係你好啊，蕭樂文。咁咧我哋即係一路以嚟咧都有留意住呢個無人機喺香港啊，同埋呢個全球嘅一路發展啦。咁咧我哋亦都睇到咧佢嘅用途咧就越嚟越呢個廣泛。除咗咧喺一般嘅航拍啦，同埋平時嘅休閒用途之外咧，無人機嘅應用啊，喺科技啊、教育啊，同埋專業用途上邊咧，亦都係即係越嚟越呢個廣泛嘅。咁咧我哋而家咧所喺業界嗰度得到嘅數字咧，喺市面上咧大概有超過8万部嘅无人机嘅，咁 因為咧，即係無人機啦嘅數量啦，同埋我哋預期呢個應用嘅用途咧，就會預期不斷咁樣增長。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咧係需要咧為呢個小型無人機咧，專門咧制定一個具前瞻性嘅呢個規管框架啦。咁咧喺保障航空安全同埋呢個公眾安全之餘呢，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能夠可以令到呢啲無人機呢可以隨住科技嘅演變同埋創新有更大嘅發展同埋應用空間囉。 嗯，頭先都講到話，雖然叫小型無人機呢，但係都係分咗三類嘅，咁我簡單講下啦。甲一類呢就係呢一啲重量呢係等於或者係少過250克，甲二類咧，即係中間嗰類咧，就係講緊係多過250克，但係咧係低過或者係等於7公斤嘅咁樣。咁啊，最高嗰類咧就叫越類，咁就係講緊咧呢啲無人機嘅重量咧係係要超過7公斤嘅喎。呢個點解會咁樣分法？同埋頭先你講個80000多架無人機嘅數字係邊啲係佔最多嘅咧？頭先講緊呢三個等級入邊。 好啊，嗱，咁咧，我哋咧今次立法嘅建議咧，主要咧就係針對嘅小型無人機嘅定義咧，就係為呢個重量喺25公斤以下嘅無人機。咁所以咧，25公斤以上嘅就唔喺呢一個立法嘅建議入邊嘅。咁呢一條法例咧，將會係一個全新嘅附屬法例啦，去規管呢個25公斤以下嘅無人機。咁好似頭先蕭羅文你咁講啦，就我哋就將咗無人機的重量啊，同埋佢嗰啲風險咧，就分咗一啲嘅等級嘅。咁即係所以咧，我哋呢條附屬法例啦，亦都係用呢、這個以呢個風險為本啦。咁你頭先都提及過啦，分咗甲一啦、甲二同埋呢個乙類。咁啊，甲一咧就係、是、最輕嘅。咁咧就我哋都定為啦，即係根據呢個國際嘅一啲睇到一啲嘅國際嘅一啲嘅做法啦，就呢啲甲一類嘅重量通常比較輕，喺重量250克以下，好似手掌咁大嘅无人机，因为咧佢比较轻啦，风险咧就比较低，咁所以咧我哋参考咗一啲嘅国际嘅做法啦。暂时呢类无人机咧，我哋就冇为呢类无人机咧订立一啲嘅注册啦、标签或者培训等等嘅要求。但系如果要操作呢啲无人机甲一类嘅无人机嘅时候咧，仍然咧系需要受住一啲嘅操作规定嘅规管啦。譬如话操作嘅时间啦，系必须系要喺日间啦，亦都唔可以超过一啲嘅飞行高度指定嘅飞行高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咧能够符合到呢啲嘅要求嘅时候咧，咁咧事先咧就唔需要同民航处申请或者是在民航處度攞咗個批准咧，就可已經可以操作呢啲無人機啦。咁下一類就係頭先啊，蕭樂文你都提及過嘅甲二類啦。咁甲二類嘅無人機咧，就比甲一類重少少，就係250克至7公斤嘅無人機。咁呢類無人機咧，就係佔市場咧就比較多啦，就大概係咧我哋即估算咧，就大概係佔咗市場咧75%左右。咁因為比較重啦，咁咧風險咧亦都比甲一類嗰啲咧係比較高，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住呢一類嘅甲二類無人機咧，亦都定咗一啲比較嚴格少少嘅要求，就係包括咗咧一啲嘅規定啦，就係、是、一啲註冊嘅規定啦，標籤啦，設備嘅要求啊，保險咁樣。咁另外啦，頭先都提及過乙級啦，乙類啦，咁乙類嗰啲就係最重噶，就係7公斤至25公斤以下嘅無人機，因為比較重，所以咧去操作之前咧係必須要咧就同民航處申請啦，得到民航處嘅批准。咁我哋亦都會咧因應個別嘅情況啦，或者係會係加一啲更加嚴格嘅規定咧，先可以批准呢啲無人機咧係操作嘅。 頭先咧你都講到話即係最輕嗰類啦，係即係最多250克嗰類嘅小型無人機啦，咁就唔需要。要註冊亦都唔需要考核嘅就可以玩，亦都頭先提到話風險低一啲啦，即係根據國際上面睇到一啲嘅情況。咁但係反而呢一類咧，就我見話個高度上面係有限制嘅喎，去到最多係咪去到30米啊？係嘛？係咪最多係咁？ 係啊，係啊。 點解呢一個反而風險咁低，但係就限住個高度去到低啲，反而其他譬如甲二類嗰啲就可以去到成90米嘅？ 因為咧，其實就嗰個最高嘅高度啦，咁我哋睇嗰個文件嗰度咧都有寫清楚，咁咧就係甲一類咧就最高嘅飛行高度咧就大概30米，而甲二類咧其實就可以高少少嘅，就係90米。咁因為咧甲一類即係我哋喺呢個風險採用嘅風險為本嘅原則之下啦，因為甲一類咧如果佢會超出呢一個三十米或者係90米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咧係 跌咗落去呢個乙類嘅。咁咧，如果佢係咧，因為佢又唔需要註冊啦，又唔需要標籤啦，所以咧喺呢個規管上，我哋只係能夠咧俾到佢係呢個最高30米咯。 嗯，但你頭先話佢風險比較低啲啊嘛，理論上 風險低，但係因為咧佢亦都即係亦都冇係暫時咧，亦都冇咗一個註冊啦、標籤啦，或者喺嗰個駕駛員嗰個要求啦，亦都係冇比其他嘅類別咧咁嚴謹。咁所以咧，佢喺嗰個操作限制嗰度咧，亦都咧相對咧係譬如話喺嗰個飛行高度嗰度咧係要低翻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佢超出咗咧，咁其實咧就必須變咗係一個乙類嘅操作噶啦。 嗯，係咪另外無論係乙類又好，甲二類好，都係最多係90米啊？唔係九十係咯，係咪最多90米啊？ 嗱，乙類咧就係有。有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如果呢有一些的、有一些的操作人是因为一些的、特定的情况，他呢必须要做一些的乙类操作，他是可以跟我们申请呢，是譬如说即如果是指定高度是超过90米的话，他是可以跟我们申请。那么他们申请的时候呢就要提交相关的文件啦，他们一些操作的安排啦，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的安全评估啦，因为始终他都是超出了我们定的90米嘛。那么一些安全的评估，他们会不会做一些的舒缓的措施、okay. 这样去即係舒緩到一個安全嘅嗰個風險咯。 嗯嗯，嗱，而家三種嘅無人機都話只可以日間操作啦，係咪而家嘅而家現行有冇任何規定，規定佢哋唔可以喺夜晚玩無人機或者用無人機嘅？ 係啊，而家喺我哋喺操作規定嗰度咧，都係係即係定咗咧，都係只限日間嘅啫。咁亦都係啦，如果真係。真係有操作人係必須要在夜間作出一啲即係做呢個操作啊、飛行啊咁樣，咁係必須要同我哋呢個申請啦。咁我哋都會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咯，即係因應嗰個情況，有冇一個安全嘅風險評估，有冇一個舒緩風險嘅一個安排，係可以接受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考慮咧批出呢啲咁嘅申請嘅。 無論甲二類咧，即係中間嗰類重量嘅無人機咧，定係乙類嘅無人機，即係再重啲，即係7公斤去到25公斤嗰啲嘅無人機咧，都係要註冊嘅。咁其中乙類咧，更加係要做一啲考核啊、培訓等等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即係要註冊，即係要提供啲咩資料咧？註冊嘅即係要佢哋係咪都要一定嘅認識咧？對於操控成個無人機嚟講？ 是啊，因为呢乙类操作嘅，即係頭先都提及过啦，即係涉及较高嘅风险啦，咁即係都係从呢个保障公众安全嗰个大前提着想啦，咁呢所以呢相关嘅驾驶员呢係必须要接受一啲培训啦，咁佢必须要呢係自费咁样呢接受呢个民航处认可机构呢所提供嘅培训，同埋呢通过相关嘅考核。咁呢个培训呢通常呢就会我哋即希望呢能够令到参加者呢能够进一步咁掌握呢个新规管嘅要求啦。我哋亦都因为通过考核啦，确保佢哋呢係真係呢具备咗所需嘅能力，提升佢哋，亦都咧会提升佢哋嘅，即系譬如话系制作一个飞行计划啦。因为始终佢哋系做紧一啲乙类嘅操作，咁咧飞行计划预先咁样做好咧系非常之重要啦，亦都系要做一啲嘅风险评估啦、纾解措施咁样，即系呢啲咧都会系比较特别喺乙类操作，即系我哋特别系关注嘅一啲嘅能力要求啦。 呢个就系讲紧乙类，头先讲话培训啊、考核嗰啲啊，但系我想知道。无论甲二类又好，乙类又好，佢哋喺注册嗰阵有冇需要知道佢哋嘅技术或者对无人机嘅认识，有冇考到佢哋点揸嘅无人机咁样噶？ 嗱，甲二类嗰度咧，就咧喺甲二类嘅驾驶员嗰个注册嘅过程嗰度咧，我哋咧系必须要我哋会咧要求佢咧系长远，我哋咧提喺呢个平台嗰度咧提供嘅一啲嘅安全资讯。 嗯， 呢个咧系包括咧一啲嘅操作小型无人机嘅安全知识啦，咁佢哋咧系喺登记嘅过程咧系必须要阅读，同埋咧系确认佢哋系了解呢啲咁样嘅资讯，咁样咧我哋先会系咧即系佢先会系完成咗呢个相关嘅驾驶员嘅登记咯。 咁阅读完同埋咁即系睇完啲资料就可以登记啦，直接系即系咁唔知佢揸成点喎，其实系咪咁样咧？ 这个呢这个暂时我们暂时来讲呢亦都是因为我头先咁讲啦这个我们那个新规管制度呢都是用一个风险为本的一个原则啦。Okay. 月累的是比较高风险，所以呢我们的对于这个驾驶员的培训和考核的制度呢是适用于这个月累的驾驶员的。 现在那些考核课程是不是都是民航处提供的，是怎样的？ 而家咧，暫時咧就係、是、咧、就未有呢、這個因為咧我哋而家仍然喺呢個制定一個法例嗰、那個一、這個過程啦。而家暫時咧喺而家嘅制度之下，暫時就未有呢個民航處認可嘅培訓機構。不過為咗咧配合呢個新規管嘅制度啦，我哋咧亦都而家咧係聯同緊一啲嘅相關嘅行業夥伴啦，包括職業訓練局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咁樣、僱員培訓再培訓局咁樣咧，我哋一齊咧推出緊一個先導嘅培訓計劃。我哋咧透過呢啲咁嘅先導培訓嘅計劃咧，就訂同埋咧可以確立到咧有關嘅培訓綱要啦，同埋考核嘅準則。這個、呢個咧亦都係為咗未來我哋咧能夠批出更多的培训机构作出即奠定了一些基础。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家华。黄家华就是民航处的助理处长，亦都是民航处助理处长顾，是航班事务及安全管理的。嗱，就住有关于无人机的规管，你又点睇咧？会唔会你自己都是一啲无人机的用家或玩家咧？欢迎打嚟1872311，或者见到平时都有唔少人玩，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唔同的考虑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有关于无人机啊、航拍呢一类嘅。另外也请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无人机航拍会创会人周奕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周奕乐，简单讲一下先，即是现在的、小型无人机令，这个就是那个的、法例，就说、今天会刊宪的了，然后下个礼拜三就在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就交去立法会，预出年6月1号就生效了。就这样看下，现在说分一些的、根据重量，无人机的重量去分一些的等级去规管，你、自己赞不赞成这样分，或者怎么看呢？又 其实呢，那个条例咧，我都赞成嘅。咁其实都跟其他国家好类似嘅，即系譬如都系参考翻本身可能英国啊、澳洲啊，佢都会用呢啲重量去分。咁但系唯一咧就系250 gram 以下咧，就比即系跟其他国家比较唔同啲嘅。咁就因为新条例底下啦，250 gram 以下咧就会限高飞咧就30米，距离咧就50米嘅。咁其實如果30米至50米咧，就對於好多新嘅玩家，因為特登想安全啲，可能買啲輕啲嘅機，咁但係變咗咧又飛唔得太遠，就可能會佢哋會覺得限制會多啲咯。 咁但係其他兩個等級咧，甲二類同埋乙類，即係超過7公斤去到最多25公斤嗰、那個用重量嘅分級嚟講，其實多唔多人玩呢兩類咧？定係主要都係頭先講話細只啲嗰啲，輕過250克嗰啲？ 如果甲一類即係250 gram 以下咧，相信咧都如果新玩嘅朋友就都起碼一半啦，都會買250 gram 以下嘅。咁另外如果現有或譬如做嘢啊、影相啊、婚禮攝影師啊，或者有啲地盤使用，多數咧都會用喺甲二類嘅，即係250 gram 至到7 kg 一類。咁而呢一類嘅用家咧，就見到個立例之後啦，就可能會擔心就係保險嘅部分。因为咧，其实就唔系太多保险公司咧有兴趣参与买呢、這个即系售卖呢个无人机嘅保险嘅。如果价钱啊、条例啊都唔系太透明嘅，喺目前嚟讲啦。咁变咗佢哋好担心，就会价钱可能太贵，咁就多咗负担，咁可能佢哋就会考虑未必会玩呢一类嘅机咯。咁而去到乙类啦，即系7 kg 以上咧，其实香港咧就非常之少呢类机嘅。咁所以就影響唔大，因為 7 kg 以上嘅機咧，就本身你要買咧都唔係咁容易嘅。而喺香港咁密集少用多更加難啦。咁多數都係用喺啲電影好大型嘅電影製作啦， okay. 或者可能一啲都係啲地盤可能會用到嘅啫。咁但係參與嘅人就比較少，所以就影響唔會太大。 好啊，嗱，周月樂，我9:30之後咧再同你傾多一陣啦。先講到關於保險咧，就係因為有個要求，為購買一啲小型無人機嘅第三者責任保險嘅。嗱，大家市民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全國港澳研究會以視頻連線方式在北京、香港和澳門舉行專題研討會。據了解，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將會在北京出席會議和發表講話，主題關於港區國安法實施一週年，在北京的會場國二招賓館外早上陸續有車輛駛入。本港方面，研討會在金鐘一間酒店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樂慧寧、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部分港區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等已經抵達會場。消息話，政府考慮容許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本港居民從英國等極高風險地區登機回港，但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檢疫，期間要接受4次檢測，並且需要在抵港之後第26日接受強制檢測。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現階段放寬措施是極之危險，縱觀其他地方，冇一度控制疫情不是靠嚴格控制輸入。他認為，如果在現時大幅放寬，有如中門大開，必然會引病毒入香港，到時對經濟民生將會有大影響。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全球疫情现时是两极化，本港和邻近地区讨论通关是重中之重，如果不必要地放宽极高风险地区的航班来港，一旦大量个案输入，必然令到通关计划告吹。南韓新增153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前一日減少64宗，連續10日維持1000宗以上，再多一名確診病人離世。新增確診個案當中有1476宗屬於社區感染，主要來自首都圈。韓聯社報導，隨著暑假臨近，新增感染個案極可能增加。由於非首都圈近期的新增確診個案有上升趨勢，總理金富謙呼籲非首都圈的地方政府採取更嚴格的防疫限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07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8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9.8跌6毫，腾讯控股566蚊升1蚊，小米集团27.45升5毫。新上市的康盛环球是报9.17，中国平安73.6是升5.5，美团286.6跌3.8，康农化成是报185蚊跌12.9。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8， 日元 109.96，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59， 人民幣 6.465，英镑兑美元 1.383， 欧元兑美元 1.181， 欧元兑美元 0.74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036 点，跌242点，港金现价报 16,95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7.17 美元，卖出 1827.5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就是沙田路去思瑞方向近水泉澳村的慢线又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沙田威尔斯医院。就是沙田路去思瑞方向近水泉澳村慢线又坏车，车龙排到去威尔斯医院。而红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理工湾位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其余两线过海，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是挤塞，而西贡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元朗公路去上水近 Yoho Town 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炎炎夏日，工作的时候小心中暑啊！ 我在厨房翻工，有瓦遮头，中暑冇我份啦。 咁谂你就错啦。当工作环境温度过高，身体唔能够有效控制体温，就会出现热衰竭，甚至系中暑等等嘅情况。 想知点样可以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想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2021年7月16日，林郑月娥表示一定不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使第三及第八条适用于特首。 本港没有新增个案，本月内第二次零确诊。 林郑月娥指通关事宜不止香港与广东省的事，需中央指导进行。 世卫专家维持立场，接种疫苗不应成为出国旅游条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规管小型无人机的这个法例就会在下个礼拜交到去立法会的了。见到分了三类，其中最重的一类即是超过7公斤 就25公斤以下啦嘅呢一类咧，就要咧系呢一个嘅遥控嘅驾驶员咧系要接受培训同埋考核嘅。咁啊，见到政府嘅发言人咧喺之前嘅稿入边都讲到话，为咗配合呢个制度啦，咁啊，民航处会同雇员再培训局啦、职业训练局啦，同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会推行先导计划，系就住呢一啲嘅小型无人机培训纲要啦，同埋考核嘅准则咧系会做敲定啦。咁并且咧喺新嘅制度、新嘅规管制度之下咧，批准小型无人机嘅培训机构咧系奠定基础。咁就话首个第一个嘅认证课程咧就会喺7月中就会系推出噶啦。咁啊，预计未来几个月咧都会有更加多嘅课程推出嚟啦。咁啊，另外咧中间嗰一類咧，同埋頭先最重嗰一類嘅無人機咧，就要做一個嘅註冊嘅。咁啊，註冊方面咧就話會經一個嘅電子平台。咁啊，預計民航處就話喺2022年第一季咧，就會一個專係俾小型無人機而設嘅電子平台啦，俾人哋去做註冊啦、交啲申請啦，同埋係攞啲安全資訊等等嘅。頭先係同一位玩開無人機嘅，亦都熟悉無人機嘅朋友傾開，有周奕樂喺電話旁邊嘅香港無人機航拍會創會人周奕樂，早晨。 早晨， 系啊，头先就同你讲到个分类等等啦，咁头先亦都讲到话啊，喺个高度上面有个限制嘅，就系讲紧轻过250克嗰一啲，轻过或者等于250克嗰一啲嘅无人机啦。咁头先就同民航处嘅代表倾啦，佢就话啊，即系喺个高度上面，而家就话最多系30米，如果高过30米嘅话咧，佢就话即系可能系跌咗落去甲二类咯，就要做一个嘅注册咯。你哋会唔会因为嗰个高度？想可能飛高啲玩高啲，咁就寧願去註冊，會唔會係咁樣噶？ 其實都會嘅，唔介意註冊嘅，因為其實佢個註冊咧都係登記翻部機嘅資料，咁啊同埋都要要求買保險咁啦。咁大部分嘅用家其實都本身都玩得小心嘅，咁純粹都係如果做個註冊，個保險費用又唔太貴嘅，咁其實佢都會接受得到。如果唔係咧，就會嘥咗部，因為咧其實最近呢兩年出好多新嘅小型無人機啦，都係針對個重量咧，就叫做249 gram 啊，佢就啱啱好少咗 1 gram。 係， 咁就好多新機嘅，即係好多又好玩啦，又細部啦，又方便啦，咁佢哋都會買呢類機。咁如果突然之間一立例咧，就限咗個高度，又限咗遠嘅。咁如果可以透過註冊又可以去得翻高啲遠啲，咁佢哋都會接受得到嘅。 但其實咧，佢喺呢啲輕啲嘅無人機嗰度限住個高度咧，係咪驚佢哋會可能太高會失控？喺個技術上係咪會可能會出現呢啲情況？ 因為咧，其實佢250 gram 以下咧，就除咗航拍機之外啦，仲有啲競速機啊、玩具機，因為太多種類嘅，佢就冇辦法可以分得太細緻。咁所以就統一咧，佢就將250 gram 以下都定為玩具，就可能會即係如果一般真係好比較平嘅，可能幾百蚊嘅玩具，咁確實真係唔穩定，同埋都唔適合飛咁高嘅。 而家佢話嗰個註冊都係似乎係睇一啲嘅資料同埋確認民航處嗰啲嘅安全資訊啦。你覺得呢個註冊成個流程算唔算複雜或者足唔足夠咧？即係用呢啲資料嚟做註冊，同埋啦。另一類啦，就係、是、最比較重啲啦，即係超過7公斤，又去到25公斤留下嗰一啲嘅小型無人機啦，就要做嗰個培訓同考核啊嘛。而家市面上面多唔多呢啲培訓班嘅？ 咁先講嗰個註冊嘅部分先啦。咁註冊嗰度咧，其實去香港嚟計嗰計立例咧，都算寬鬆嘅，因為其實有啲國家咧就去250 gram 至2 kg 就一個 gram， 2 kg 至7 kg 再去跳去另一個 gram 嘅，咁就好多國家都會2 kg 至7 kg 咧，就已經要求你去讀啲清明啊，要考核。咁香港咧都算係唔錯噶啦，其實如果去到7 kg 嘅話，即其實好少機都會過2 kg 啦，其實就會。咁至於嗰個註冊嗰度咧，因為始終都未睇到入面嘅細節啦。咁希望入面註冊嗰陣時候都可能多啲細節嘅法例可以俾到註冊嘅人睇得到，即係去 confirm 咗有咩嘅後果啊，或者啲咩要留意啊，咁先 confirm 佢嘅註冊，咁就會比較理想。而去到月內嘅清明咧，其實市面上係非常少嘅。咁如果香港以前啦，啲人有興趣就可能會考一啲英國嘅牌照啦，或者澳洲嘅牌照。咁就會類似係目前月內啦嗰個清明嘅， 會點樣考㗎？真係要揸住架機睇佢飛成點咁樣？ 嗱，佢就分開兩部分嘅，咁一部分就係 theory 啦，即係啲理論啦。咁但係理論幾複雜嘅，就會包含一啲物理啊、地理啊、空域啊，同埋一啲計數嘅。咁就會有個 theory 嘅考試啦。咁當你過咗個 theory 考試啦，就會考你一啲 technical 嘅操控啦。咁就會有啲考試場。咁啊，就會我哋中共嘅考試場咧，就做一啲無人機嘅示範，即係可能會打八字啦、打圓形啦，咁就可以睇得到嗰個操控者嘅能力嘅。咁都合理嘅，其實就好多國家都係其實兩 K 之以上就已經要做呢啲咁樣嘅去考試啊、考核咁樣。咁就睇下香港嗰、那個未來嗰個 training 個難度啦，會唔會係更難啦，定其實會容易啲咧？咁就可能會多啲人接受得到咯，會。 頭先聽到你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個保險啦，因為講緊甲二類又好，乙類又好，即係超過250克嗰啲嘅小型無人機咧，基本上都要而家話要立咗例之後咧，就要買保險，就係、是、有一個嘅第三者責任保險嘅咁樣。呢、這個以你了解，其實嗰個而家市面上有冇類似呢啲保險嘅咧？就算未立例之前，咁嗰個價錢上面會唔會都比較大，令到啲玩家個負擔大一啲咧？呢、這個又 其實咁嘅依家都有分兩種保險嘅，一種咧就係叫娛樂性質嘅保險啦，另一款咧就係商業航拍嘅保險。 系 咁啊，未来咧就应该就冇再划分翻开商业定系唔商业噶啦，就计重量。咁我觉得就未来就唔知道价钱会点啦。咁但都讲下依家个价钱。咁依家咧如果系消霞性质嘅航拍保咧，就大约系1000蚊一年嘅啫。 系 咁，但系虽然好似1000蚊一年好似好平咁，但系其实都好多用家都觉得系唔系好接受得到嘅，因为佢哋部机可能都系买翻嚟，可能系4000-5000蚊。又或者可能是7000-8000蚊，咁但係佢哋覺得1000蚊咧就佔咗佢哋好大嘅比例，同埋佢哋可能玩得唔多啦咁樣。咁另外咧，如果商業嘅航拍保咧，其實就香港就幾貴下嘅。咁如果以日計嗰啲咧，就可以去到幾千蚊一日嘅。咁如果年嗰啲咧就幾萬蚊或者10萬蚊一年，咁嗰個商業航拍保就會係咁樣咯。咁、那個價錢就比較難接受得到，其實仲年年加價嘅，目前都會 係。OK， 好啊，係啦，好啊，唔該曬，周偉樂同你傾到呢度。周偉樂就係香港無人機航拍會創會人嚟嘅，同我哋講到話嚟緊會有啲法例啦，規管啦，小型無人機咁亦都分咗跟佢嘅重量咧係分咗唔同嘅級別啦，有啲唔同嘅限制，包括有啲就要買保險啦，有啲就要註冊啦，同埋要考核等等嘅。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制作周伟业， 《养心一书》的作者高尧楷将中医界定为量子结构学。他说经络就是光纤，气场就是 WiFi， 细胞的震动、温度和频率是不可以见到的光。以气场为例，如果将气场想象为一种 WiFi 的信号范围，当一个人处于良好的状态，它的 WiFi 的范围亦都大，它会是在喜悦里面。而当 WiFi 的范围小的时候，它亦都会变得失落和低潮。 作者认为这个 WiFi 的大小取决于人体内经络流动所造成的电场和磁场。当经络流动速度越快，就如同水力发电一样，产生的功率就会越高，人就处于运势好的状态。而速度越慢，就处于低功率的状态。跟住作者从气场讲到心翼，所谓心翼就是将身边观察到的信息解读成卦象。讲是卦象，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的浓缩版本。因此一个数字、一个语言、一个微笑、一个声响都是信息。身体上每个细胞都在发放信息，而如何解读这些信息就是易学，易卦是资料分析的结构，而养心就是通过观察感受自然界特殊的现象结构，方法就是心的感悟。 最后高医师提出他的独门的养心三法，其一就是协调脑波，令到他有效代谢负能量，其二就是以手指带动气走的方法，让能量变得更加细腻，其三就是能量更强的站桩法，采取升级版的天桩法和地桩法，让身体更加有气感。而 而在養心的過程裏面，會體會到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每個人都彼此連結，同時透過這個過程的轉化，睇見自己以及領悟到心的本質。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養心》，作者高瑤啟，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现在太平紳士其中一个主要的职能就是巡视一些羁押的院所，包括是监狱，也都是会探访一些被扣留的人士。而这些被羁留的人士都可以在太平紳士巡视的时候投诉的。太平紳士都可以做一些调查，而且将这些投诉转介给有关的羁押院所。咁而家太平紳士嘅巡視計劃啦，就係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核下嘅行政處負責嘅。咁佢哋亦都係規定咧，太平紳士係喺唔同嘅院所有啲唔同嘅，有啲就每兩星期啦，有啲就每個月，有啲就每季去巡嘅。嗱，見到咧申訴專員公署咧就話主動調查呢一個太平紳士嘅計劃啦。咁亦都就住巡視嘅運作安排啦，包括巡視之前啦、期間啦、提供嗰啲嘅支援啦，以及係巡視之後嘅跟進工作咧一個嘅調查。呢個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了解一下嘅，有石墙花创办人邵家臻，早晨。 早晨啊，周文。 早晨，邵家臻，可唔可以简单同大家讲下，而家太平紳士巡视一啲院所嘅时候，嗰个流程系点咧？同啲在囚人士系可以点样接触到、听到佢哋嗰啲投诉咧？ 好啊，呢个系我自己亲身见证啦，吓，亦都系我听过好多囚友嘅一啲复述啦，咁样。我总结咗咧，就系大概系咁嘅，就系、是、太平紳士一去到嘅时候咧。咁咧，嗰個院所嘅高級長官咧，就會先安排一個 briefing， 個 briefing 大概係30分鐘，咁啊講俾佢聽一啲即係院所嘅情況啦，囚友嘅一啲背景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安排條路線咧，帶佢行啦。咁啊到咁啊假設咧應該係每一成個院所嘅唔同地方都去過下嘅咁樣。咁但係咧有趣的地方就係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喺院所裏面咧。就一路咧就會收到佢嘅其他職員嘅報告，就會話啊，而家太平紳士去到醫院，而家太平紳士去到圖書館，而家去到某一個工場、某一個期數咁樣，咁啊等大家好作準備嘅，即係著翻啲衫啊，執好張台啊，整好啲啊，廁所唔准去啊，要清洗個廁所啊，乾乾淨淨啊，咁啊等於等佢嚟啦咁樣，咁好啦，嚟到之後咧，咁就會好快咁樣就問咗佢啦。太平紳士巡視有要求投訴嘅舉手咁樣，咁咧就有舉手嘅就會安排稍後咧喺就會去某一間房咧就見佢啦咁樣，咁跟住行曬之後咧就會安排你去見佢啦。咁見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好多高級職員咧就會同太平紳士一齊見你嘅，咁咧就嗰啲職員咧就可能好似做主持咁啦，又或者咧係會幫手澄清一啲嘢啦，咁。咁咧就個請個犯咧就先講咗俾佢聽，而家你有咩投訴？咁講完曬之後咧，咁你就要走噶啦，個犯就要走噶啦。咁咧職員咧就同埋阿太平紳士咧就會坐低就會喺度傾。咁傾完之後咧，佢會交俾內部調查組跟進啦，或者交俾個院所去自己跟進啦。咁完咗之後咧，就會去嗰、那個即係話去 B 品關房咧，就寫翻喺嗰本太平紳士巡視嘅一個記錄冊嗰度咧，就會寫低一啲 comment。裏面有啲建議，寫低完之後咧就握手走人咁樣，咁咧就個流程咧大概就係咁樣，咁咧就每兩個禮拜咧就有一次嘅，每次就兩個，每次咧就一個係官守，一個係非官守嘅，一定係咁噶啦。咁、男女就唔計嘅，咁撈埋曬嘅咁樣。 呢、這個就係頭先邵家臻你自己話你見到嘅情況啦。咁但係以你見到一般呢啲投訴，投訴員向太平紳士講完之後，係咪真係有得到改善，或者嗰啲跟進方面又如何咧？因為你話其中一啲就係、交翻俾個院所去處理噶嘛。 其實咧就太平紳士嗰個報告咧就話好多投訴都得到改善啦嚇，咁但係咧我見到嘅咧就唔係咁嘅，即係佢就會即係你見完之後咧，咁晏晝咧佢就會佢通常一個上晝嚟嘅搞掂㗎啦，咁晏晝咧佢就會嗰啲高級長官咧或者總主任咧就會召見嗰個投訴嘅犯，跟住就話俾佢聽啊，正話你講嗰啲投訴 A、B 咁樣，而家我答你就係咁樣答完，你明唔明白？有冇问题？冇啊，咁啊走得咁样，咁就答你。咁啊，例如嗰啲投诉系可佢啲答法咧，就其实系可能系好冠冕堂皇啦，或者系咧系就系、是、 如數家珍咁樣答咗你嘅，我答咗你噶啦、 嗯 啊，你明就明，唔明就唔明。你話而家唔係要你接受，而家我係答你。 嗯， 而家唔係要你要你同意，而家我係答你，明唔明白咁樣？ 嗯， 咁例如呢啲咧，咁樣佢就會咁樣答你啦。跟住咧，可能佢就會交翻個報告俾行政長官辦，唔係俾 行政 處。 俾行政署、okay, 或者俾個秘書處，跟住咧佢就叫做交代咗件事，叫完結咗件事嚇。咁、啊、但係嗱、啊、件事好可惜咧，真相就未完結嘅。真相就係因為你舉得手嚟咧，其實好多巧妙地方嘅。第一，我就話咧，佢嗰三十分鐘 briefing 嘅時候咧，其實咧嗰啲院所嘅唔同期數咧，嗰啲職員就問緊，邊啲職員咧，邊啲囚友你又會預咗會舉爬嘅，即係預咗會舉手嘅咁樣，咁、 嗯、 你就會講定先。如果你唔講定突然舉手咧，咁咪即係冇規冇矩，即係唔俾面我。咁之後咧，我就會針對你或者會刁難你咁樣樣。 OK， 咁好啦， 你講 跟住啦，到你講俾佢知，講咗俾佢知你有咩投訴啊，跟住佢就會同你拆掂佢啦。你唔使投訴啦，我幫你搞掂佢啦。又或者甚至乎同你有個 make a deal， 就係、是、嗱、你真係想加人工啫，你真係想解決問題啫。嗱，我幫你加人工啦，我俾煙仔你啊。你唔使搞咁多嘢啦，咁樣，咁希望可以預先等可以撳咗你嘅投訴，撳唔到啦，咁你都預先預備好答案咧，就俾阿 Sir 咧去答咁樣。但係完曬成件事，如果仲係刁難一啲咧，或者仲係一啲即係平時好中意投訴嘅犯咧，佢直頭會安排你遊花園嘅。即係我都試過俾佢帶去遊花園嘅， 即係帶走咗佢，你意思係？ 即係阿 Sir 咪我即係話啦，阿 Sir 帶名紳士而家去醫院，佢就帶你去圖書館。佢話而家去圖書館，佢就帶你去工場。如果你去工場，佢帶翻你去醫院。咁總之令到你咧係你係喺院所裏邊，但係你見佢唔到，而且舉唔到爬嘅。嚇、呢啲叫遊花園喺裏邊係公開秘密嚟嘅。 但我想知道有冇啲突擊嘅巡查？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就係應該約咗，所以佢哋啲懲教署嘅人員先至知道，所以先知道嗰個太平紳士去到邊噶嘛？會唔會有突擊嘅巡查嘅咧？ 其實冇突擊嘅，因為突擊全部都會喺嘛喺監房裏邊，你只係門口撳第一個鐘，即係你撳第一個喺入大閘係咪？入突撳第一個鐘都入到去，即係個倉咧，可能要經過六七道門，每一道門可能阻你十分鐘，阻你五分鐘，其實冇嘢就突擊嘅咁。正如我話齋啦，我都講到俾你知，每個月有兩次，每次即係每兩個禮拜一次啦。但究竟咧，只不過問題係禮拜一定禮拜五啫，係咪個分別喺嗰度啫？我預咗每個禮拜都會嚟㗎啦，咁樣即係例如話，就算係女監啊、羅湖咁樣，我都可以話俾你知，係每個月嘅月頭咧，佢就會 visit 㗎啦，咁樣。 即係總之 一個禮拜就會㗎啦。 即係總之喺個時間上面係預計到咯，可以咁講 系咯，其实冇话噶，我哋都已经预，即系行礼如仪，即系咁你都预咗系咁样样噶，所以系咪真系叫突击咧？你可以话每一次都系突击嘅，系咪？亦都话每一次都唔系突击嘅。 OK， 点睇而家申诉专员嗰个话要主动调查嗰样嘢？ 即系我就留意到咧，其实喺1999年咧，政府就回应过人权监察嘅一个报告咁当时系叫做 review 过呢一个制度，咁廿几年之后再做咧，其实咧都。即係實不為過啊，係咪都應該要做噶啦咁樣？咁我哋作為香港人咧，而家你望住申訴專員公署咧，即係佢肯做，你梗係會多謝佢啦，係咪？梗係會期待啦。但係往往咧就係咩咧？就是、高高舉起就低低放下。 OK， 即係雷聲大雨點少啊，成日都係咁樣樣嚇。咁呢個就但係每一次雷聲大嘅時候舉起嘅時候，我哋都充滿期許啦，只能夠咁樣樣啦。咁但係我都希望咧，即係。申诉专员公署在调查的时候咧，唔系净系文字上的研究啊。 OK， 应该是访问埋咧嗰啲囚友或者系家属或者系啲囚权组织吓，即系而家咧，我觉得其中一样嘢一定要留意就系，我就系讲咗啦。 OK， 即系啲囚友申诉嘅时候咧，嗰啲官员系嗰啲职员系坐喺身边嘅。咁其实咧，系冇必要咁样做嘅。越多职员坐喺身边，你讲嘢嘅时候，你点讲咧？你投诉嗰啲职员嘅时候，你点投诉咧 ？OK， 其实点解唔可以即系尽量减少职员嘅干预？呢个系我谂系最具体、最即时要做嘅嘢。 好啊，唔该晒邵家津，同你倾到呢度。邵家津就系石墙花嘅创办人嚟嘅。咁啊，惩教署都有一个嘅回应啊，书面回应，佢就话就住个别人士不断声称惩教人员咧以秋后算账嘅方式嚟阻止在囚人士投诉，对于呢啲无理嘅指控咧，企图抹黑惩教人员咧。 咧，署方予以嚴厲譴責，又話如果在囚人士不滿服刑期間嘅待遇，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去投訴，當中包括咧就係巡獄嘅太平紳士啦、立法會議員啦、申訴專員啦、平機會以及係其他政府嘅政策局啦，或者係執法部門，亦都可以自行咧係透過書信或者探訪者咧向外間投訴，就唔存在咧係冇足夠嘅渠道投訴嘅問題。又話署方有一套嘅完善機制，確保咧太平紳士巡獄嘅制度咧係有效運作嘅。呢個就係懲教署嘅回覆。下個禮拜再見啊！